919-9969。 北京时间8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10月30号，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去世，我们也特别推出了3期系列节目来缅怀金庸先生，一起回顾他的武侠世界。按照金庸武侠小说的发表顺序，昨天咱们聊到了《神雕侠侣》，这部作品是和《明报》一起诞生的，可以说凝聚着金庸强烈的情感，也正是在《神雕侠侣》这部小说中出现了为国为民、侠之大者这句贯穿金庸武侠世界的点题之句。今天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咱们继续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一起回顾金庸的武侠作品，讲述这些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在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中，有3部作品是可以称为一个系列的，他们就是射雕三部曲，射雕英雄传、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。昨天说完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，今天第一部要回顾的金庸作品就是1961年到1962年连载于明报的倚天屠龙记。倚天屠龙记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，描写了江湖上各帮各派各种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，还把历史上元朝的兴衰和江湖道义平行交叉起来。世世代代都是缘。倚天屠龙记是一部想象力丰富的巨著，金庸设计出了倚天剑和屠龙刀这两大江湖宝物，武林至尊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，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这句江湖口号以巨大的号召力贯穿了小说始终，而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这个情节更是扣人心弦，众多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。在对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，金庸摆脱了非好即坏、非善即恶的道德评判标准，这种思想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赵敏在小说一开始让读者以为是反派人物，结果后来却发现是正派的，而人们一直以为是正派人物的周芷若，结果却是个可怕的反派人物。起初金庸是把明教当作一个魔教来写的，但到后来金庸却对他们同情起来。主角张无忌的性格更是充满了软弱和优柔寡断，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。在金庸的众多作品中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也是感情描写尤为丰富的一部。不少读者一说到这部小说，首先就会想到张无忌和喜欢他的一群美女。不过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后记中，金庸却写了这么一段话。他说道，其实这部书主要不是想写男女之间的爱情，而是希望让大家了解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。金庸还说，书里表达的兄弟情谊写得太平淡了，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悲痛的。原来就在金庸写完《倚天屠龙记》不久，他的大儿子在美国读书时自杀身亡，当时还不到20岁。金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。 是缘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 长远。 再说到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影视拍摄，在金庸的众多作品中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也是被翻拍次数最多的一部。大家非常熟悉的版本就有78年郑少秋的版本，86年梁朝伟的版本，94年马景涛、周海媚主演的一版，还有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版本等等。在众多版本中，1994年由台湾台视出品的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是不少朋友心中的最佳。周海媚饰演的周芷若更是得到了金庸的青睐。据说在开拍之前，金庸并不知道里面的演员都会有谁。当他后来得知扮演周芷若的演员是周海媚的时候，金庸不无遗憾地说，如果我早知道是他出演，我会为他改写角色的命运。94版《倚天》中周华健演唱的那首《刀剑如梦》更是成为了金庸众多影视音乐中的一首经典。 何去何从，爱与恨情难独钟，我刀花不长空，是与非动也不动，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是幻是空，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金庸的武侠世界。刚才说到《倚天屠龙记》是金庸先生的第八部武侠长篇，这个阶段我们来聊聊金庸不那么出名的几部小说。当然了，这个不那么出名得是相对的，是在金庸所有作品中比较而言的。在创作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前后，1961年，金庸写了两篇中篇小说，分别是《白马啸西风》和《鸳鸯刀》，也都是连载在《明报》上。由于这两部作品篇幅比较短，也就成了金庸作品中影视化最少的作品。《鸳鸯刀》两次被拍成了电影，而《白马啸西风》只被拍过一次，是1982年的台湾版电视剧。不过就在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，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缅怀先生的同时也透露了一个消息，下一步他想把《白马啸西风》再次搬上电视荧屏，也是为了实现金庸先生生前的一个心愿。1963年，金庸的又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问世，这部小说就是《连城诀》。那时候《明报》和新加坡的《南洋商报》合办了一本随报附赠的东南亚周刊，这部小说就是为那个周刊而写的，书名当时不叫《连城诀》，而是叫《素心剑》。有人这么评价说，如果说金庸先生的其他14部作品或多或少地描绘了成人的童话，那唯有这部《连城诀》才能被称为映照现实的镜子，因为现实的阴暗面在这部小说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连城诀被称为金庸武侠的颠覆之作，整个故事中除了经典的英雄侠客和江湖儿女的唯美爱情之外，还前所未有的深刻剖析了人性的阴暗面。连城诀讲述的是农家子弟秋云因为生性质朴，屡被冤枉欺骗，在历经磨难之后，终于看穿了人世险恶，回归自然的故事。据说《连城诀》是从金庸儿时的一段记忆中发展出来的。小时候，他家有个叫做和生的长工，是位残疾人。金庸的父母对和生都很客气，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，只是让他在家里打扫，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堂。在金庸儿时的记忆中，和生是一个和蔼的老人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和生在年轻的时候被财主诬陷是贼，关进了大牢。出来后发现他的父母都已经被气死了，而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也被财主家的少爷抢了去。愤怒的和生把财主少爷刺了个重伤， 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在做丹阳知县的时候重审了狱中的囚犯，得知了和尚的冤屈，很是同情他，就在辞官时悄悄把他带回了家中。连城诀此前曾经三次被拍成电视剧，一次改编成电影，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版是2004年内地拍摄的电视剧版，由王新民执导，吴越主演。大家可能还记得剧中有一个大反派叫花铁干，是一个贪生怕死欺凌弱者的小人，这个人物在被困雪谷的时候居然把自己的生死之交给吃了，被说是吃人狂魔。而这么个绝对的反面角色居然是美猴王六小龄童来出演的，不过他演的是收放自如，让观众完全忘记了孙悟空的形象。作家曹文正曾经这样点评《连城诀》这部小说，他说在这部作品中尤见金庸冷峻的描述功夫，他不加任何评论，完全让残酷的真相说话，这种纯客观的描述出的世界足以和古今中外的悲惨世界相媲美。但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太过于冷峻残酷，被拍成电视剧的次数也就少了。不过最近也是传出了消息，2019年《连城诀》又将被翻拍成新版电视剧，直面险恶人心，再次和金庸先生对话。金庸先生相对不那么有名的作品还包括了1965年的《侠客行》和1970年的短篇小说《越女剑》。时间有限，咱们今天就不详细来介绍了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重新回到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庸作品，还剩下三部，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笑傲江湖》和《鹿鼎记》。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，金庸作品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的搜索量也是持续增长，24小时之内的购书订单迅速攀升。这其中，书迷们搜索最多的作品就是《天龙八部》。《天龙八部》从1963年开始创作，历时4年完成，前后一共有3版。2005年的第三版中经历了6稿的修订，结局改动比较大。很多人都说《天龙八部》当得上是金书之最，书中描写了宋、辽、大理、西夏、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矛盾，故事之离奇曲折，涉及人物之众多，历史背景之广泛，武侠战役之庞大，都是无与伦比的。《天龙八部》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，甚至是游戏。小说的第41回更是在2005年入选到了人教版中学语文读本当中。《天龙八部》是金庸自己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。曾经在一次采访中，有人问金庸最喜欢自己小说里的哪个人物，金庸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不过他也和很多男孩子一样，也很喜欢郭靖、乔峰这样的大侠。而在另外一个场合，金庸又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要让他选一个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去当，他愿意去当段誉，因为段誉为人亲和，做人不霸道，做事留有余地。三个钟爱的人物，其中的乔峰和段誉就都是出自《天龙八部》当中。1963年，金庸开始创作《天龙八部》，这是《明报》创办的第5年。大家都知道，《天龙八部》中有一个重要角色叫阿紫，在第89回中，他的双眼被丁春秋戳瞎，之后又被武功高强的游坦之救走了。可是，早在1978年，金庸就曾经发表一个声明，说这个情节不是他写的，而是由好友倪匡代笔的。原来当年《天龙八部》在《明报》连载的时候，金庸曾经外出欧洲几个月，可是小说连载不能断呀， 他就请了好友倪匡代笔了4万多字。当时倪匡正借用《明报月刊》的办公室写自己的东西。金庸走之前就跟倪匡说，你替我写怎么写都行，但是不能把任何的角色给我写死了。没想到自己回来发现人是没死，可是却瞎了。后人传说倪匡是特别讨厌阿紫这个角色，才故意把他写瞎的。不过后来倪匡也澄清说，他对阿紫并没有所谓的好恶，只是有点不怀好意。你金庸不是不让我弄死人吗？我就给你弄伤一个，看你怎么办。果然金庸回来之后闭门猛写《天龙八部》，花了好大的篇幅收拾残局。阿紫后来又重见光明，金庸以后再也不敢找人代笔了。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缅怀金庸先生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就按照先后顺序大致的回顾了金庸的十几部武侠小说。金庸先生是1972年宣布封笔的，在那之后，他除了修订以往的作品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写过新小说了。刚才说完了天龙八部，还剩下两部非常重头戏的作品没说，他们分别是1967年开始连载的《笑傲江湖》和金庸的长篇小说收官之作《鹿鼎记》。笑傲江湖属于金庸的后期作品，金庸自己也像是一个侠客，武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的境界。有人说《笑傲江湖》是一部略带政治色彩的小说，中心内容就是武林间的争霸夺权。为了夺取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，最后却都败在了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上。笑傲江湖和金庸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，里头没有了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也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朝哪代。但无论什么时代，这样的江湖都依然存在。再来说到收官之作《鹿鼎记》，《鹿鼎记》从1969年十月写到1972年九月，连载时间长达2年11个月，仍然是连载在金庸主办的《明报》上。据说在报纸上连载的原版小说中，韦小宝不但会武功，而且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武林奇才。如果要这么写的话，就没有脱离以往武侠小说的套路：一个平凡人由于机缘巧合，逐步成为一位武林高手。不过金庸在后来的修订中，把韦小宝的个性写成了不适于习武，也把韦小宝之前所会的武功全废了，只保留了半吊子的救命六招来救命，四不像的神行百变来逃命。内地观众最为熟悉的《鹿鼎记》影视剧，应该是1998年陈小春主演的电视剧版本。而在陈小春之前，周星驰、梁朝伟也都分别演过电影和电视剧中的韦小宝。陈小春之后呢，也有张卫健以及黄晓明的版本等等。不过金庸自己表示，周星驰演的韦小宝才是他最满意的一版。说到韦小宝这个角色，他是天下第一小花童，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但最后却娶了7个老婆，隐姓埋名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而金庸晚年也曾经花了7年的时间去修改了韦小宝的结局。为什么要改结局呢？金庸说，常常有很多年轻读者写信给我，说他最喜欢韦小宝，他想模仿韦小宝。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，不一定要教人家怎样去做，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不好的。 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一种感染。我曾经想过把《鹿鼎记》的结局最后大大修改一下。韦小宝喜欢赌博，我想把他最后赌博遇到高手，把钱输得很厉害。皇帝很宠幸他，但是后来他被一个老朋友抓到北京去见皇帝，把他收贿赂的事儿都倒出来。我想在他很倒霉的时候，太太也逃走了三四个人。我想让韦小宝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。由于很多读者表示了反对，金庸最终并没有去修改韦小宝的结局，可以说让很多金迷长舒了一口气。1972年，金庸宣布封笔。1989年，在《明报》创刊30周年的日子里，金庸卸任社长职务。90年代，金庸将《明报》集团卖给了他人，从此退出报业。2007年，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。2010年，金庸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2014年是金庸的90大寿，各个领域纷纷为先生庆生。更有武侠迷手抄了840万字的金庸小说来为他贺寿。其实，在金庸的一生中，创作武侠小说的时间只占了他中年阶段中的十几年，短短十几年就写出了这15部传世经典，为全天下的华人读者打造了一个金庸的武侠宇宙。退出武侠江湖之后，金庸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在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中。在第一期回顾节目里，我们曾经提到，金庸年轻时候的职业理想是外交官，后来还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了国际法专业。在香港回归之际，金庸就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，为回归大业殚精竭虑。从1999年起，金庸在内地每年都要出席至少5-6场论剑类的活动，他的身影也成为了媒体热烈追逐的对象。不过2010年之后，金庸就很少露面了，他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，功成名就之后退出了江湖。有人曾经问金庸，人生应该如何度过？先生回答，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94岁的老先生查良镛去世了，金庸却和他的武侠小说一起不朽流传。关于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用《神雕侠侣》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：金幡良物，豪兴不浅，他日江湖相逢，再当杯酒言欢。咱们就此别过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几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？ 好心好